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就在 FM982还有 AM927，以及在视频的直播平台，各位可以搜索到新浪微博的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我是袁一， 我是旁边那位长发飘飘，一定是仙女下凡的袁一旁边的普通人泽华。 现在大家都叫我巴拉巴拉小魔仙啊，干嘛？ 巴拉巴拉小魔仙已经不是00后们还看的了吧？ 是吧？ 可能是90后看的吧？ 看过没？ 看过。 王楠是将近2000年的，接近2000年，他们00后就是会看《巴拉巴拉小魔仙》， 所以像吗？ 有一点像 眼神， 那个 你看王楠惊恐的眼神。 所以女孩子会在看这样动画片的时候去幻想自己是其中的一个人物吗？ 会。 那我应该就是水冰月吧？ 那是《巴拉巴拉小魔仙》吗？瞬间暴露了。 来吧，欢迎大家评评理啊！ 对对对，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因为我昨天其实已经上节目惊吓过大家了， 嗯， 所以如果昨天看了视频直播的朋友应该不会太陌生。我们今天进入到周四的穿搭环节，在一起改变。今天呢，没有那么多的现场真人的换装环节，但是我们 你一个人就够了。 但我们会给大家盘点一下，即将迎来的秋冬季，值得入手的、值得你去投资的一些包包的款式。 王楠可能会哭泣吧？ 为什么？ 就是觉得很好看，然后自己一个都买不起， 没有钱穷。 我觉得是这样的，很多时候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大牌的趋势， 哎， 因为我们不一定会只说大牌，很多的平价的小众的品牌，其实它也是踩在时尚的潮流当中的，也是迎着尖端在往前走的。同时呢，大牌它发布的一种趋势、一种概念， 嗯， 所以其实很多的其他品牌都会有一个。你叫它是跟风也好，或者说是追赶潮流也好，都会有相对应的一些时尚元素设计的包款在其中。 对，相似的颜色或者型。 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因人而异嘛，然后风险由人、你是什么样的收入水平，或者说你愿意在这件事情上投入多少钱，那你就可以去做你相对应的事情就好了。 好的。 嗯，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资讯环节，来看一看潮流风向标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消息。首先说到的是前阵子在 Michael Kors 特别款的 Winnie 首代发布活动上，来了一对娱乐圈当中出了名的好闺蜜。这一对呢，大家一看图片就知道，确实是，在娱乐圈很有名的一对闺蜜。你突然认不出是谁了是吗？ 比比周笔畅和杨幂。 对，我觉得这张照片上杨幂还是那个杨幂，但是周笔畅的时尚度高了好几个 level。 我刚才主要迟疑的是，那是杨幂还是富察皇后？ 啊， 有一点点相像，对 啊，可能这个角度确实是有点像。 嗯哼， 两个人呢当场那天现场默契的都选择了印花的裙子， 嗯， 但是呢却两人穿出了不一样的风格。杨幂依然是甜美风， 哎， 但是比比好像会更多的酷帅一些， 中性风哈。 嗯哼，但比比现在的中性风跟以前已经不太一样了， 对， 就是会更有自己的特色之后，特色一些吧。 而且我发现上面的这个衣服不变，下面裙子跟裤子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而且比比的这一身其实很聪明，像杨幂穿的是这种甜美风的连衣裙 啊， 就波点的嘛，又复古，然后小女人。比比穿的这种类似机车夹克，还带铆钉的元素。然后下装配的是一条印花的碎花裙， 其实也有一点 old school 的感觉哈， 就还挺平衡的， 嗯， 就是中性风和那种女人味是平衡度非常高的一个搭配， 哎， 然后只露出脚脖子的位置，这样其实也很聪明，不会让自己的腿的缺陷在杨幂旁边显得更加明显。 杨幂的腿确实漂亮， 确实很漂亮， 嗯。 活动之后呢，就邀请了两位闺蜜一起来聊天啦，这作为大幂幂和比比难得的一次合体。见到他们俩呢，当然是不会放过的，所以到底他们在现场上演了一出什么样的大型互相嫌弃的现场呢？我们来看一看专访的视频。 我是杨幂。 我是周笔畅。耶，真心话，我抽一个问周笔畅的真心话。你分享了一首自己觉得很好听的歌给杨幂，他却回给你一个微笑的表情，你会 回个微笑表情 会怎么样呢？ 不怎么样，我能怎么样呢？ 到你了。 到我。真心话。你觉得自己跟扶摇最像和最不像的地方是什么？ 最像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是女的。对，然后最不像的地方就是她在古代，我在现代。好，谢谢。好，到我。请用萌萌哒语气读出下面这段话。那里有一场奇怪的秀，奇怪有人变成动物了，他到处求朋友，朋友来救，来救把魔法悄悄传授，看看他能忍受有多久。不管怎样，梦想都要去守，相信他有魔法会成功。这个请用萌萌哒。 看，那里有一场奇怪的秀， 萌萌哒。 对啊，萌萌哒， 就是你的萌萌哒。 对对对对。奇怪，有人变成动物了。 这萌萌， 他到处求朋友，朋友来救。你可以去旁边笑。 求救，把魔法。再说，我觉得他应该录不下去。 你谁的大冒险？简直是我的大冒险。 啊，你的大冒险来了。 我的大冒险来了。 对，这个你应该很简单吧？就是请跟着下面这段音乐玩兔子耳朵。看，哪里有一张奇怪的沙？奇怪，有人变成动物了。 你 憋着脸都红了， 你读啊， 他到处求朋友。 两个女生好朋友在一起就是会这样啊，就是这旁人可能根本 get 不到他们的点，但他们俩就已经笑趴下了。 男生可能完全不懂， 一倒八歪，我也不懂哎。 不分场合， 但是你的发型跟杨幂很像哎。 谢谢。 两耳不闻身边事，低头只顾看手机。 粤语说， 不是， 你用粤语说吗？来个好， 没，一天都念不完，我告诉你。各位观众，近年来。各位观众，近年来随着手机的广泛普及， 广泛普及，好，就这样，对不起，广泛普及，好，谢谢。 好，真心话，网购买的最多的东西是什么？装备吧。 好，谢谢你替我回答 ，OK， 那我。真心话，参加跨年演唱会时，你和杨幂一起合唱，然后被他带跑掉了，你会？ 他不会跑掉的。 没错，谢谢。 周笔畅刚刚说一句什么话？ 他不会跑掉的。 王楠，你听见了吗？ 听到了。 王楠会唱《爱的供养》吗？ 会啊。 来。 你说的会。 镜头已经切给了王楠。 啊？怎么？ 唱啊， 要唱吗？ 对呀、 啊，我想想啊， 就好直接那一句就好。我用尽一生，预备走。 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 好听的耶！ 天哪，你就应该去唱这首歌。 对呀、啊，非常好听。 你在跨年演唱会的时候，杨幂在台上，你就应该在她后面帮她做枪手啊！ 哎，你几个意思？你几个意思？ 这样杨幂才可以实现周笔畅所说的不会跑调了。好了，就是刚才我们欣赏了一下娱乐圈很有名的一对这个闺蜜哈、 嗯， 大型互相嫌弃现场，但是也看得出来眼神当中对于彼此都是宠溺。 嗯，比比确实不会撒娇哎。 对，就是不管你什么样 啊， 任性然后耍赖，我的眼里只有你。这种感情很难得、尤其是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当中， 男生之间好像不会有这样的感情，但是会懂这个字是共通的， 男生之间就只会互黑吧，对不对？ 就是不太说那些交心的话，但彼此懂，就直接一切尽在酒杯中、 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在喝酒吗？ 对 接下来潮流风向标，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资讯呢，是一位哦，我又要说那个词儿，可能大家不太爱听，但是确实找不出别的更合适的词儿。 嗯， 不老女神俞飞鸿。 哦， 你可以去反驳吗？这个 title 就是 无法反驳。女神本神是吗？ 对。 看一看她的活动现场照片，你确实就会觉得说啊，岁月为什么没有在她脸上留下任何痕迹？ 而且我觉得俞飞鸿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然后反而越来越有魅力型。 对，跟巩俐是一种类型， 嗯、 就跟红酒一样。时间越长就越纯。 你说北京电台的主持人红酒吗？ 不管是 有些红酒也不是这样的。 好了，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当中，俞飞鸿这位演员带给大家的印象都是温文尔雅、优雅大气。 嗯， 然后每次见到他都始终保持着刚刚好的这种微笑。 哎， 就这种感觉是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又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同时又不会让人觉得说他很陌生， 这样的微笑其实很难拿捏好， 很难拿捏，嘴角上扬的角度、露出的牙齿的距离、位置、面积都非常的重要，好吧？当然，当天是一个珠宝的品牌，然后这个品牌呢本身也跟他的气质也非常吻合。现场在采访的时候呢，也问到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 嗯， 比如他会承认自己今年47岁， 嗯， 毫不避讳这件事情。因为反正你们也看不出来我的真实年龄，我说了你们也不信。 那你今年多大 啊？什么东西？ 有些人就是太在乎。 然后呢，他自己认为说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女生，平凡到不能再平凡。也问到他说，平时作为女神这样的一个头顶这样的光环，会怎么样打发休闲时光？没想到，他说自己最爱北京滩。 好。 所以想到大张伟了，是不是？ 就很好奇他在家里的样子是怎样的。 就是如果你说北京滩，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把这个脸换成俞飞鸿，你就无法想象。 我以为这个腿还要再翘起来。 其实也是可以的了， 对吧？ 可以， 应该在家可能会更加的慵懒的那种状态。 但是所谓北京滩，不就是葛优那个典型的 对 弯下来吗？来看一看俞飞鸿现场是怎么讲述自己的日常休闲生活的。 大家好，我是俞飞鸿，很快又见面了。经典了，我自己会喜欢经典的。当然流行里你要看它是什么样的流行，有时候经典也会再次流行。没有，不用羡慕，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女人，跟大家一样，只不过我从事的工作可能会让人感觉是很炫彩亮丽，但是私下里我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人，我追寻自己的内心，做最真实的自己，也真诚地对待别人。我觉得任何女性，可能你追寻自己的内心，你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快乐。就是拍倒了电影《爱有来生》，喜欢那个故事，但是过程太痛苦了，同时也非常幸福。那个幸福感来源于你是在做认真的做一件事，和你在真正的创作。没有一个角色跟我是完全相近的，也没有一个角色说完全跟我不同。那你要说最近的，我最喜欢的一个演出过程，就是我新拍的电影《在乎你》，那是一个可能最接近我现阶段的状态，整个拍摄过程和创作过程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过程，因为是我们不断在探索，不断在挖掘这个角色，不断在跟导演在尝试不同的拍法，不同的表演方式，所以整个拍摄过程我都非常享受。一句话概括不了，她是个有内心深藏的一个秘密的女人。我想很多女人可能内心都有自己的秘密。老公就是懒着了，躺着睡觉啊，看看书啊，看看片子啊，躺一躺啊，懒一懒啊，北京躺啊，大概不是有叫是叫北京躺吗？北京滩，北京滩，啊，对，然后可能收拾收拾屋子啊什么的，就完全随心所欲，就是最好的方式。 你看，就是他们这种好像生活的节奏比别人更慢一些，然后变老的速度也会比别人慢一些，从语速当中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整个生活节奏。像我这种人可能注定就是会衰老很快， 操劳命。 对，然后说话还很快，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就在宫里面可能活不过半天， 随身带了很多把刀那种人。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态度是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的。 是 王楠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是一个就那种比较慢热的，就可能 多慢。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那每次提前半个小时会来咱们台楼下，然后已经来好几次了嘛。按理说就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实习生或者说是嘉宾，他们来过几次，只要来过一次，第二次就会自己去完成一些就是换证件啊这样的手续。对，只有王楠上一次我来接他的时候就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就说你换证件了吗？他说啊姐没有。我说那好了，你下次记得如果我没有来接你的话，你要自己先换一下证件，然后这样我领你上去。然后今天呢我又晚了一会儿，因为我那边楼上有录音，等我下去接他的时候我说走王楠咱们走吧，好吧，他说姐你的头发。我说你换证件了吗？没有姐。我当时瞬间就有点生气啊，我说你为什么又不换证件？他说姐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生气的点可能是因为又年轻又会撒娇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没有撒娇了。 没有撒娇，可能比我这个稍微要正常一点，但是我觉得说 为什么这么多回还不会自己换证件？ 可是年纪小小的蠢蠢的，我觉得这样很可爱。如果年纪小小非常机灵的话，会不招人喜欢吗？ 会吗？ 你看你现在 在宫里活不长了。 这种人心机可重了，我跟你讲。 就是那什么张嘉倪那个角色，是不是？ 对，看起来非常无害， 顺品， 超级无辜。就他那张脸看上去，只要他做了坏事，别人都不会相信。 长着这么一张善良的脸，做起坏事来多方便呀。 这是魏璎珞本话是吗？ 哎， 台词。 魏璎珞最近也是很麻烦。 我们在对，我们最近在说的比较多的，除了《延禧攻略》包括《如懿传》这样一些很热播的古装戏之外，前两天呢，一部动画片的作者的离世，应该也是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 是。 这部动画片就是《樱桃小丸子》，它的作者三浦美纪呢病逝了，一时间大家都感慨万千。这时候要配一张这样的图片给大家。 这个表情非常的合适。 对。然后就很多公众号开始写说樱桃小丸子的一些经典语录啊，去怀念啊什么的。其实陪伴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动画片，除了樱桃小丸子以外，还有很多都是可以收获到一些东西的。我刚刚在说这条之前专门问了一下王楠，看没看过樱桃小丸子？ 看过看过，然后很深的印象，然后包括就长大之后嘛，然后樱桃小丸子的一些就很可爱的图片呀，表情包啊，然后什么的，然后都会用到。对， 那除此之外你还看过哪些动画片在你的童年时代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哆啦 A 梦 啊， 机器猫， 对，然后还有数码宝贝。 哦，天哪，还可以耶。 对对对， 还不错， 都看过。 我们先来说这樱桃小丸子机械小公主本尊吧。 嗯， 就是大家随着这个作者的逝世，然后越来越多人开始知道说小丸子原型其实就是作者三浦美纪本人。 确实很像。 对，因为他笔名就叫樱桃子。上学的时候有个绰号叫小丸子，就是你会发现樱桃小丸子的可爱之处在于哪儿？他和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懒，比如他说我不收拾，把东西随便放才方便。 岂止是跟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懒，他简直就是懒的鼻祖啊。 然后一样需要钱，他会说我真的好需要钱。 很真实。 对，一样有拖延症，是作业嘛，就是最后一天做才有意义，对吧？今天8月30号马上就要开学了，还有多少人在赶作业？是不是？是不是？然后包括累的时候一样也会抱怨人生，说做人就是这样，常常需要什么就偏偏没有什么。这也是没钱的时候经常会说的。 是。 对，但同时他又会教给我们很多道理，有些道理可能小的时候看的时候没有悟透是什么意思，但是现在看来依旧是很受用的。比如这一句说钱虽然重要，可是健康更重要。 这个真的是随着你年纪增长你才会更加的明白。 对，越来越悟透。 我现在就不懂。我们俩都不懂。 我可能会病逝在直播台上。 吐血。 然后还有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家里有爸爸妈妈就很幸福了。他说妈妈，我们家有爸爸妈妈，大家能住在一起真的太快乐了。 对，这真太暖了。 就是、平平淡淡就是真的感觉。然后包括虽然贫穷但大家很健康，说幸福就是虽然贫穷但大家身体都很健康。 然后跟姐姐吵吵闹闹的关系其实也特别好玩。 对啊，你看幸福是不会自己走过来的，是需要你去争取的。以及梦想一定要敢想，万一哪天实现了呢？还有说，哎，你们两个呀，可不要把人生想得太简单啦。还有世间总有许多可以和不可以的事情，有些事不是我不在意，而是我在意了又能怎样？好有哲理啊！ 真的， 现在透起来真的是。然后你会发现他曾经讲过的很多话，我们现在再悟起来，依然是很有作用的。 对， 接下来再说一部吧，再说一部是我和我家人都很喜欢的，我甚至一度很幻想自己能生出一个像他一样的小朋友。这个动画片叫做《蜡笔小新》。 都有了长发以后，整个人变得很矫情哎。 啊？为什么？ 没事，拨一下，甩一下。 蜡笔小新，对，蜡笔小新这个小朋友其实是一个暖心的熊孩子， 简直了。 看上去就贱贱的，然后动不动还会脱裤子，哎、然后这种3.5码5说跳就跳。 看到王楠这样的漂亮姐姐，就直接会冲上去。 看到我不会吗？ 漂亮阿姨也是会、啊、 可能会去撩你的头发。 阿姨 然后还会说一些很奇怪又好气又好笑的话，你就是缺少钙质才会这样神经质， 哎， 对不对？还有不要生气会闹，对，哎，人家天生就是个性害羞。包括他其实很有爱心，就是他们家那个小白狗狗其实是一个流浪狗、 是 在他的坚持之下把他救回来然后养起来的。 而且他每次看似很嫌弃小白，但其实对小白非常好， 非常好。 还有小葵也是， 包括对他妈妈也是，每次都会说美牙我来接你回去。 对，大家看一下那个我们后面照片当中的郭天宇跟美牙长得非常相像。 我要再放个美牙照片吗？大家对比一下， 你看身高、发型、气质简直一模一样。 还说家里空调、电暖气都不能用，爸爸去打煤油，全身淋湿了，很冷，然后小新就会过来温暖爸爸，给爸爸取暖。然后包括说，跟想要和别人和好的时候，首先要学会说对不起。然后你看会跟大人说说立刻道歉会比较好哦。 哎妈呀，说这段好想哭的感觉， 很多暖心的话。 是， 对。然后他经常会给自己打气，说要加油哦。 对， 这种。 哎，你还记得打起精神来那个舞蹈吗？ 是那个，就是那个超人的动感超人的舞蹈。 不是，就是打起精神。哎，不是经常会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然后转回去打起精神来。 天哪，你小时候应该就是一个像蜡笔小新一样的熊孩子吧？ 我很喜欢蜡笔小新啊，简直了， 非常棒。那大家可以一起去回顾一下，我觉得这一版的配音的版本真的配得也非常好。 是， 时间关系，稍后还有哆啦 A 梦守护小天使。我相信其实关于哆啦 A 梦的大电影这两年一直不停的在上新， 哎， 所以大家对于哆啦 A 梦的记忆其实是最深刻的。 对， 你会不停的被人带着去回顾这些儿时的一些记忆。 今年上这个电影我还看哭了呢。 啊，真的会容易这样。 对，每一次都会很容易进入到情绪当中去。 对，你会回想起当年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不，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陪你的人发生的事。 也没有当年了，就昨天的事情。 潮流梦工厂，我们今天周四一起改变。咨询过后，我们稍后要跟各位来盘点一下今年秋冬最值得投资入手的那些漂亮的包包，所以不要走开，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稍后回来。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 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第二个时段来到了潮流梦工厂，我们今天一起改变跟各位讲到的是大型投资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对于我们女生来说，买每一只包其实内心告诉自己都是来投资的。 嗯， 因为我如果买对了，如果入手到了非常保值的款的话， 嗯， 我可以留给我的下一代 啊。 然后呢，也许有一天穷到非常没落的时候， 嗯， 我可以把这个包拿出去卖 啊， 那是资产，知道吗？ 说得真好。 所以如果你收音机前各位网络前的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尤其是男生，你身边有一个特别会买包的女朋友，你一定要好好珍惜。 而我的存在呢，就是在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包忒难看，然后这样的想法 就泼冷水就对了、 哎、 是吗？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盘点一下，在即将迎来的这个秋冬季，各大品牌都已经推出了自己的新款哈，秋冬的新款，哪些包包真的是值得你们去考虑投资， 嗯， 入手一下的。我们先分品牌来说一下，当然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就是你是不是已经入手了这只包？如果你入手了的话，那就跟我发言权了。比如说你有没有发现一些这个包包的硬伤啊、软肋呀、啊，或者说你真的觉得它很优秀的地方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当然，王楠也可以从你们就是年纪小的少女的角度来评判一下，我们盘点出的这些包款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实用性和出街率会有多高。 喜欢的应该不一样，我觉得 一定会不一样。 嗯， 对对对，我们从品牌开始来吧。首先我先想说一下这两年在奢侈品市场当中份额增长最快的这个品牌，一说这个话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 Gucci 了 啊。 这次我浏览了他们的官网之后，最得我心的就是这只超大号的麂皮的 tote 包，就是俗称的购物袋。 看起来是好看的，但是觉得不实用的举手。 你 王楠娟就对非常不实用啊。 为什么非常不实用？ 这么大号的包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请问你每天会放多少东西进去？ 妈妈包啊，像我们这种出门要带尿不湿、带水杯。 哦，妈妈呢就是没有办法了 啊。 少女男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 其实是这样的，我自己要反省一下，是真正被称为妈妈包的那些包，到底是不是妈妈背出去的？这件事情是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啊。 就是妈妈们不会真的拿这些包来装宝宝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不是不配，是因为比如说像水杯 啊， 比如说像辅食这种东西，它是很容易遗洒的 啊， 所以它不能放在一个不分格的包里面随便的这么扔进去，那你到时候拿的时候也会很手足无措。 嗯， 所以其实妈妈包是有专门那种双肩背的， 嗯， 很多品牌都有出，它里面可能会有保温层 啊， 然后各种分格，每个格是放什么东西的。 哎，今天是星期四哈。 对， 你 就是功能划分很明确。 嗯， 我只是在站在一个妈妈的角度去剖析自己。 哎， 就是那些奢侈品品牌、时装品牌所谓的说这只包很适合当妈妈包，我觉得完全就是一个噱头。 嗯， 因为妈妈们是不可能这样来把它当做妈妈包的。 OK， 那就是说这样的想法是完全不用有了。 嗯，对，但是我是觉得这只超大号的麂皮的 tote 呢，就是很适合当沙滩包。 沙滩包又是干嘛？ 沙滩包比如说你要去海滩，你可能会往包包里面塞一块浴巾。 一年有365天， 嗯， 请问你有几天在海边？ 就是本来嘛，这个包买回来不就不是通勤的。 你上一次去海边是哪一年的事情？ 7月份的时候啊。 所以你不配买这只包。 王楠，你觉得这样的大号麂皮透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可以用的吗？ 嗯，因为比如说就拿我平时比如说要是去上课呀或者什么的，就会装书啊，然后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然后包括有时候会装雨伞啊，然后或者什么。 但是相反，我觉得哈，你就是单纯被这只包的美貌所吸引了， 因为如果是背书的话，这个包很不合适， 非常不合适， 因为这个包它没有固定的形状，它是软的， 对， 所以你的书啊、雨伞啊什么的，就是散落在里面，完全找不着的状态。 而且单手拿很沉。 来说说我喜欢它的理由吧。 嗯， 我觉得它的设计上就是秉承了一贯的 GUCCI 擅长的美式钥匙的美学，就它的拼色。 不是这款了吧？ 颜色不一样，刚刚那个是就是土色。 这感觉没刚刚那么大。 啊，它的尺寸可能会有不一样。 Uh-huh. 然后我只是拿了一张蓝配红，自古红蓝出 CP 的这样一张图来做一个 例子 来一个解释、嗯。对，这也是 Tote 包嘛，只不过尺寸不一样嘛。所以就整个的配色上面看上去很华贵，再配上它整个包身上面的这个虎头，就感觉很棒啊！虎头的装饰和标志，以及这个标志性的红蓝的条纹。虽然有点繁复，但是你依然觉得这种繁复是你能够接受的美的程度当中。 单看是好看的，这个号不是刚才看到的那么大，这应该算 是 中号吧？ 对，这不是超大号。嗯、 这个号我觉得是合适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 其实看个子吧，我觉得如果个子高的女生用大号完全也没有问题，而且甚至男生也可以用超大号，因为很多品牌它其实在出某一个包款的超大号的时候，就是为男性去准备的。 嗯哼，我曾经喜欢买这个手提包，后来我发现手提包实在是太鸡肋了、 嗯、 因为你提它的话，它放东西多的话很沉、 嗯、 放东西少的话它又撑不起来，显这个包瘪瘪的不好看、 嗯、 然后斜挎的话是单肩背，只是勒单肩也是觉得很不舒服。 这种包呢，首先我是不建议说你里面像灌了铅一样装很重很重的东西的、 哎、 但是好在它的材质是麂皮，这个换了一个颜色了，是红绿配的、 嗯、 然后是大地色系，它的包的自身自重是很轻的， 嗯， 它虽然是皮质，但是跟普通牛皮的皮质不一样，它的自重真的很轻，所以不会因为包身的重量而给你增加很多负担。那你里面可以放一些像，比如我刚刚说，如果你去海边，你可以塞这种类似浴巾这种体积大、占地儿但是不重的东西， 防晒呀什么的。 啊，对呀、啊、对呀、啊，像什么或者你放雨伞也可以， 嗯， 对，就这种占地儿但是不占重量的东西往里面塞是非常合适的，又可以把包撑起来。 这个款式很适合初秋这个季节。 是，这个、颜色整个大地色系就非常柔和，非常柔和、 嗯。 而且你刚刚说肩带的问题， 对， 其实GUCCI以前在酒神系列当中有受过这个问题的一个诟病 啊， 就是它的包链纯金属，纯金属。在夏天或者冬天都特别勒， 那肯定对 勒你肩膀的位置。我曾经一度被那个就是酒神包勒到，那个包本来自重就很重，因为是纯皮的， 嗯， 然后勒到我这个肩胛骨就出血印儿那种。 哎， 但是这一次它的设计是在拎带上是有皮的这个拼接的， 嗯， 所以你放在肩膀上承重的这个位置是比较宽，相对会舒服一些的。 只不过勒痕从锁链型变成了这个皮质的型， 不这样压强就会整个减小很多， 好吧。 嗯，然后呢，同时这个 tote 包还非常贴心的在内里当中配了子母带， 嗯， 方便你放一些什么证件啊、钱包卡带啊什么的。 很多包会强调子母带这个概念，女生是觉得很有必要的是吗？ 非常有必要啊，就是你会有一种感觉说我花了一份钱买了两只包。 但是里面的那个子包你会使用吗？ 会使用啊，首先你里面会装一些卡或者零钱 啊， 嗯哼，一些这样的东西，身份证啊、证件什么的。嗯， 因为男生有的时候可能会就忘记了这个子包的这个功能， 因为你 就它就一直藏在里面， 然后你就只放钱包进去。 对对对， 如果有了这个子包的话，就是你钱包都可以不用用了。 Uh-huh. 而且这只tote包的好处在于它的开口处有一个磁铁的吸口。 啊、uh-huh. ， 一般这样的tote包可能就是纯敞口。 是。 对，就是你的包，我家大门常打开的感觉。 哎。 然后谁都可以伸手进去拿一样东西。 哎。 嗯，所以相对还是有一些安全性和实用性的。据说哈，现在这只包上架可能也就是一周左右，但是。 就抢没了吗？ 就抢的还挺疯的，然后可能下单以后需要一周多的时间才能有货吧。 哦， 还相对比较火一些。 王楠会喜欢这款包吗？ 嗯，刚刚就已经喜欢到了。对，就是这种凑包的风格就是还挺文艺的，因为它很随性，它不是那种包型很挺阔的， 嗯， 不会很职业，就很适合他这种长发飘飘的文艺女青年。 他非常的耿直，我说喜欢吧，嗯，不要想， 不需要质疑。那接下来说到实用，如果偏职业一些女性呢，我们也很推荐接下来这款 GUCCI 的包，是一个双面的虎头包。这个其实乍一看，如果没有它包身上的这个 logo 的话，你很难会想象到说是这个品牌的。 是。 王楠，你在拿手机在拍了？ 不， 他超喜欢。 我是正在认真的看。 啊，这是一个双面包， 就也有一种感觉，是你花一份钱买了两只包，因为正反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这样双面包会不会很容易就被嫌弃了？ 为什么？ 就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当季产品吧，然后过了这个季以后，你可能就没有那种新鲜感和那种新意在了。 这个还得看市场表现吧。首先我觉得双面包的好处是在于它两面完全不一样， 对呀， 给人的新鲜感和刺激感还挺大的。你看它一面是纯色加大 logo、简洁明了，另外一面呢是虎头，然后配一些那种 bling bling 的像珠宝一样，可能是珐琅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装饰吧，然后配合的是斜条纹的小 logo。 所以你两面不管哪一面朝向外面，然后它上面还有一个金属链的短的提手，和一个可以单肩长背和斜肩背的一个长的肩带。 左边的红色就是非常经典大气的那种感觉，右边就俏皮一些。 对对对对对，会更加复古一些。所以这是两面的这个装饰，然后在正反两面的时候呢，你就会先用到金属的那个短链，如果是提在手腕上的话，对，来了，提在手腕上的时候，你看配合上整体的服装的搭配，也是红蓝色系的话，条纹的感觉的话，其实还挺精妙的。 但是放到手腕上，它会不会翻来翻去，人搞不清楚你到底放的是哪一面？ 不会啊，不会啊，即使就算你翻来翻去也没有关系啊，这样不就新鲜感很足吗？这是短链子的背法。那来看一看包身里面，它的这个包衬，柜姐说是人造丝里的衬，所以手感非常好。因为包衬这个东西其实对于你伸手进去拿东西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首先有一些皮质的包，它的内衬可能是纯皮的，纯皮虽然质感很好，看上去做工很精良，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女生多少会有一些指甲，哪怕男生也会有，你就很容易把那个指甲印儿留在包的内衬里面，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皮质呢，久而久之可能会有一些老化啊、粘脸的现象，也是在皮质的内里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那像这种丝质的内衬呢，首先它自重会轻，其次手感也会很好，也不会出现我们刚刚所说那种什么留手印儿啊，然后老化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这个两面的确实还挺特别的。 然后这只包其实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红蓝的配色之外，还有白黑和绿黑的配色，每一款都是偏跳色一些。然后也是比较百搭的颜色。 白黑和绿黑从某个角度看很像高田贤三。 哦，对，因为虎头的元素。 对 对，白黑可能更加的百搭吧，绿黑可能会更跳脱一些，看你想要把这只包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使用频率了，在日常生活 中。绿黑更适合那种年轻女孩，十几岁、二十岁这样的。 但这只包价格因为它是纯皮的，所以价格不是很便宜。建议大家可以去专柜试一试，是不是适合自己的背法，是不是适合自己的使用感受。然后再想想再入手也不着急。接下来要 女生看到这样的款式会觉得立马被种草是吗？非常特别的，比如这种双色拼的， 就很想去试一下。老男呢？ 就比如说看到就这种双色的呀，或者是就不是经典款的那种，肯定就会想去试一下。 就是经典款，因为什么时候可能都能试到，但这种季款， 对， 就会觉得是哇，出新了。 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包有什么好试的呢？ 不，包在每个人手里， 你不懂了， 真的。 对，王楠跟他解说一下， 就是怎么说呢？ 它看起来是好看的，你拿手里一定是好看的呀。 不，就每个人气质是不一样的。 你会发现，同样的包在不同人手里，真的会背出不一样的效果。 对 吗？ 是绝对跟衣服是一样的。 对，我感觉我刚刚像个就是那种导购的那种 柜姐。 而且你如果今天没有穿对衣服的话，可能你去试哪只包都不好看。 所以女生在试包的时候是有就跟买衣服试衣服是一样的乐趣的。 当然。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最新这一季的链条包，里面还有一只和刚才说的那只双面包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个肩背包。从侧面看呢，也像是一个双袋的设计，但其实这款包呢只能单面背。有很多网友会戏称它为风琴包。 风琴包 为什么是风琴包？是因为从侧面你会看它的包身有 好 几 层， 就跟那个手风琴中间那个叶儿一样。然后这样的包通常它的容量都是不小的， 很能装东西哈。 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图，这只包的上身图吧。这款其实会更加的具有这个品牌的血统在， 因为有那个大 logo 以及它的那种信封邮差包的 这种设计感。然后你看从侧面，你看从这个模特的上身图，你能看到侧面是有像两个带身的这样的拼接，但其实呢只能单面背，就这个包盖只是朝一面盖的，这个是跟刚才那只包最大的区别。 可是这只包看起来很小哎。 不，它虽然看起来面积很小，但它体积并不小，这就是风琴包的有意思之处， 就很厚感觉。 它很厚，然后它有张力，风琴中间那个叶子不也是可以张开可以缩小， 是 它就是采用了那种设计，其实里面可以塞很多东西，这就是一个不占地儿的包，但同时又很能装的一个状态。这只包的包盖正中间，刚才泽华所说的很有品牌 DNA 的这样的一个 logo 呢，是启用了 Gucci 在 Frida 那个设计师应该是叫 Frida 吧， Frida 掌控时代的一个护扣式的双 G 的 logo。 那大家就是详细的看一下，旁边还有一个就是马扣作为一个衔接的标志， 这个标志很好看。 这个标志其实有年头了，现在又重新拿出来使用。 我记得有段时间有皮带也是这样的护扣的， 对对，护扣，然后旁边还有马扣这样的装饰，再加上旁边这个虎头，有品牌元素的这样一个虎头，加了一些珠宝的元素在，配上这种纹理感很强的、质感很棒的皮质的包盖，就还挺好看的。 是，虎头有种酷酷的感觉， 这个虎头就不会像 Kenzo 了 啊， 因为它是一个侧面的虎头。 Kenzo 是因为要把这个嘴张开啊。 对，下面那个这是装饰着水晶和彩色珐琅的金属虎头嘛，也是它的灵感之一。据说灵感是来源于，20年代到50年代曾经名噪一时的一个传奇珠宝设计师的一个复古设计。这只包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纹理，用到像这种很优雅的紫色。并且是特殊皮质的纹理的时候，就又不一样了。 这个紫色真的要挑人吧？ 很妙，对不对？ 对， 紫色非常妙，但是呢，不是那么百搭的颜色。 真的。 对。 不过你看他这个模特身上穿那么浮夸，他这紫色竟然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这就是模特， 而且也是紫色。 对，而且手套关键还是大红色。 嗯哼。 这就是秀台和 T 台和生活的区别了吧？这个还是要慎入。首先价格不菲，这种稀有皮特殊皮质，其次是不一定适合你。 哎，女生看到这样的比较少见的颜色会很心动吗？ 会想试一下。 对，会想试，但是对， 不买的原因只是因为 觉得它就是不好，自己搭不好平时。对， 如果资金够的情况之下会入手吗？ 那我也觉得就可能还是会考虑，就考虑平时就是自己穿搭搭不搭，或者是 你说从传承的角度考虑是吗？ 反正我个人如果是这种就是特殊皮质的，以及颜色也很特别的，我相反会买经典款。 不容易出错。 对 对，颜色和皮质已经很跳脱，那款式一定要足够经典，和足够能够让人接受才行。接下来这只包还有一个很妙的地方，我相信也会成为很多女生种草的原因之一，就是这只包有专属于它自己的一个内里的 logo。虽然是内里只有你自己可以看到，但是很用心，女生就经常会被这种小细节所打动。在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内里，像是油画一样精妙， 这个很漂亮。哎， 但是是别人看不到的。 如果这在外观上长这样的包的话，我会很支持买。 啊，但是品牌的设计恰恰把这样的巧思放在了包里面，没有把它展露给别人，所以真的是像一幅油画一样的配色和， 也像那个咱们小的时候的那种商标。 对啊，它本来就是一个品牌 logo 的内里嘛， 那个大商标往上一贴，很好看。 对， 但女生如果买了这样一只包，绝对会炫耀。你看，你看，你看，我这只包里面的这个内里超漂亮。 如果这个包可以里外同时用的话，一会把它反过来 翻出来。 好，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品牌了。刚刚讲到是 Gucci 三款包哈，从最大号的、超大号的麂皮的 tote， 所谓的购物袋开始说起，然后介绍到了两款有一点点类似在包型上，有点类似信封包或者是邮差包的两款包。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Louis Vuitton。 那三只包的话，如果是你会选哪一只？只能选一只的话， 我会选第一个 tote， 因为我没有购物袋，我很少有购物袋。 OK， 只是这 个 需求上面。 对对对，王楠呢？ 我会选那个风琴包， 是第三只。 对， 风琴包。 我觉得第三只、就是， 我觉得第二只黑那个两色的适合你。哎， 是吗？非常的就是职业 啊、但可能我觉得就是。就因为我很喜欢风琴包那种就比较能装东西，然后而且它也就是体积不是很大。对， 你是有多少东西要装？还是 女生出门就是什么 对 气垫粉饼， 干粉 啊， 那个唇膏，口红可能还要带两三个颜色，然后可能有一个小香水， 嗯， 可能一包纸巾，小雨伞。 但是你发现没有，年轻的时候就想要一些成熟一点的包。 对，然后你到我们这年纪可能就会想买双肩背。 哎，请问你要真的买了刚才那只包的话，你会每天使用它吗？会不会有时候嫌它太成熟又荒废了它？ 太成熟啊， 对， 我觉得成熟一点挺好的。 很快你就会后悔这句话，很快。 我没有把这句话留下来。 对， 接下来换一个品牌啊，接下来这品牌也是时尚界的这个大头了，也是这个鼻祖的存在，就是 Louis Vuitton。 嗯， 首先推荐这支呢，相信大家前段时间你在朋友圈被刷爆了，因为自从 Niccolo 成为了Louis Vuitton 的女装的设计总监之后，几乎每一季都会有那么一两只他们家的包会刷爆整个时尚圈。之前比如有那个张雨绮在自己的小红书上追捧那个小圆香帽箱， 嗯， 说什么可拎可背，然后逛街的时候背起来就可以让你腾出两只手去大肆血拼的那只包。 嗯， 那只硬箱其实很好看， 是， 但是可装的容量非常有限。 哦， 还好后来出了 iPhone X，在之前是 Plus 的时候 Plus 是装不进那个圆箱的， 太鸡肋了。 可是张雨绮依然很吹捧它。 嗯， 那接下来呢，下半年的 It Back 可能就属于 Louis Vuitton 这支 Vanity 的这支小水桶了。其实远看有一点点像一个保温桶。 对 对，而且它也是依然沿用了老花的拼色， 嗯， 深和浅的老花，但这支其实也有其他的颜色，有黑色水波纹的。 嗯 嗯我看到 Emma Stone 出街的时候有背过黑色那一款。 这个设计不就是那个以前在小的时候看那个大概90年代的美国片当中，他们去郊游的时候全家会拿出来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里面放杯子呀，或者是放什么小的茶具啊。 嗯哼， 那就 它这个大小其实作为背包来说还是挺实用的，基本上就是直径可能是10公分。 这么小啊？ 10公分，对，就这么大，高可能也就是20多公分。 我的天哪。 对，然后它这个包其实存在于就是完全打破了我们往常装东西那种概念。 嗯， 以前我们东西可能是那样塞进去，现在就是你这么丢进去，丢到那个桶里面，就感觉你随身背了一个笔筒或者是一个化妆包的感觉。 哦，那可装东西应该非常少了。 嗯哼，你知道这包很夸张，它是大概7月份上线的， 嗯， 然后直接被一定而空。因为它是季款的秀款嘛，所以一定要通过预定才可以获得，所以现在这只包已经非常难买了。但是其实像这个包也就吹起了一股异形包的这个风潮。 嗯， 就不见得包一定是包原来的那个样子，你有很多的形态都可以称之为包。 嗯， 比如说像 MCM 这两年也因为 Louis Vuitton 出了一些这样的相似于什么化妆包这样的风格的包之后，他们家那个小化妆包， 嗯，有一个方方的那种， 对 对, 对，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左边这张图的这个形状， 啊， 其他品牌也有出， 真的很像保温桶。 嗯，不，我觉得左边这个更像化妆包， 对，右边的很像保温桶， 对，右边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Vanity 小水桶， 哎， 对对对，所以其实手拎和肩背都还挺好看，就很精致， 嗯， 会让大家就不自主的把目光停留在你手上的这只包袋上面，想要去研究一下到底是什么。 的确不能做得太大，做太大就不好看， 就会很蠢笨。 对， 做太大了可能真的会以为是保温桶。 嗯哼， 对，整个轮廓线条还是很复制感的，然后呢它的皮质又是 Louis Vuitton 自己独有的那种织柔的材质，所以很抗造，嗯，同时呢环形式的拉链也保证了这个包的安全性， 嗯， 所以背起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刚才所说的那个黑色款就是这只，可能会在更多人眼里显得更加简洁大方一些， 这个就可能端庄一些了吧，比刚才那个沉稳了很多。 对对对对，然后它配的是银色的拉链， 哎， 嗯， 很好看， 相对高冷一些吧。 嗯， 好吧，这只包现在可能只有找代购才可能入手了，先种草到这里。我们在这个环节的马上要结束的时候还差4分多钟， 嗯， 一边休息一边送上一段小视频。 嗯， 这个视频要告诉大家的是最近的热播剧让大家勾勒出了一些古代人物的原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哦， 接下来这个视频里面可能会告诉你们历史上的乾隆啊、魏璎珞到底长什么样子。稍后欢迎大家在下一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这两天《延禧攻略》和《如懿传》打得火热，我也是每天晚上翻好小板凳按时追剧。不过网上却突然流传着这张合照： 娘娘， 奴才得到一个大消息， 说这是傅恒、乾隆和洪昼的合照。 是什么？ 还说这是魏璎珞。 有什么？ 只能说没文化真可怕。 你还真的是个脑残。 乾隆年间世界上还没有照相机这个东西，怎么可能有这几个人的照片呢？在1822年，一个法国人用自制的照相机拍出了世界第一张照片。这时候清朝已经处于道光年间了，等到传教士把照相技术传入中国，已经是慈禧掌权的年代，所以慈禧的照片不少。证据摆上来啊，历史书上的原图，同一张图片标注的是晚清商人，传说中的魏璎珞照片在书上写的是满族妇女正面照。再说了，没有照片，但是有画像啊。乾隆年间，有一位宫廷画师名叫朗世宁，意大利人，是一名传教士，年轻时在欧洲学习绘画，也是乾隆最喜欢的宫廷画师。《如懿传》里就有他吧。朗世宁的画作《乾隆及后妃图》卷中，画有乾隆皇帝和皇后，还有乾隆的11位嫔妃画像。要说目前关于乾隆年间皇宫里的人的样子，他的画像是最靠谱的了。 这是真的吗？ 乾隆在《如懿传》里是表面痴情心里渣，《延禧攻略》里更是妥妥的大猪蹄子。而在历史上，乾隆其实长这样，好像有点眉清目秀的 feel， 全身像这样，浓妆像这样。孝贤皇后，也就是你们最爱的，堪称贤后典范的富察氏，《延禧攻略》里由秦岚饰演，《如懿传》里是董洁。富察的画像就是这样了。据说乾隆看完这幅画后，马上把画密封于河内，谁敢偷看就要凌迟处死。这不会是我的女人只有我能看的意思吧？令妃，《延禧攻略》里是到处开挂的魏璎珞，《如懿传》里的大反派。这幅画像是在乾隆14年画的，当时令妃才27岁。还有人说画像里的令妃长得很像周冬雨的，哎，你们看着像吗？还有高贵妃，可以说两部剧中都是反派了。历史上的纯妃长这样，还有淑妃、嘉妃、庆嫔。看完这些画像，我仿佛看到了一排林永健 啊、哦，这不是静妹妹吗？ 大家可能觉得这些妃子好像都长一个样，其实因为各位后妃的装束表情基本一致，所以才会傻傻分不清楚。可是局长细细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咱们如懿的画像。作为清代唯一没有谥号的皇后，如懿的画像在去世后被全部销毁，一张不留。据说是因为在世的时候不得宠，加上她断发的事情让乾隆大怒，所以去世后乾隆下令把她的画像还有相关东西全都销毁了。唉，《延禧攻略》里颜值最高的男生，你们一定会说是乾隆的小舅子富察傅恒。但现实总是残酷的，翻出历史上的富察傅恒的画像，原本挺俊的小鲜肉变成了大叔。乾隆的亲妈就是《甄嬛传》中甄嬛的原型，钮祜禄氏，你们的嬛嬛长这样。还有跟甄嬛作对的华妃、年妃的画像，画像大家看不过瘾。现在让大家来看看晚清几位皇帝和他的妃子，你们就能知道后宫的平均颜值大概是怎么样的了。先看看这个光绪帝和他最爱的甄妃，嗯，长得确实不错，难怪光绪最喜欢他。这位也是光绪帝的妃子，也是甄妃的姐姐，这张大合照何能说明后宫的颜值了？从左到右依次是景妃、德龄、慈禧、荣龄、荣龄之母、隆裕皇后。隆裕皇后也就是光绪帝的正宫，这位是溥仪的妃子文秀，文秀旁边的女生就是婉容，溥仪的正宫皇后，也是清朝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后。不过这不代表清朝末期没有美女，只不过是当时的慈禧太后不容许皇上身边有美女环绕罢了。看完这一圈下来，深深觉得这当皇帝也不容易呀。 好，容嬷嬷，咱们现在就去给老佛爷请安吧。 不仅仅是喜欢，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抓狂。 Yeah。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你看我的眼神像是在把委屈诉说。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姚珊，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我是超爱读报纸的泽环。 为什么突然变成超爱读报纸的泽环？ 就是因为超爱读报纸，所以才把报纸穿在了身上。 哦，好，欢迎小王楠。 Hello， 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不仅可以看到男主播身上穿的报纸 啊， 看到女主播新留的长发 啊， 同时呢，更重要的是可以看一看我们盘点出的秋冬非常值得投资和入手的一些品牌的包包。 哎， 不要急哈，我们一个一个慢慢来。现在可能讲的是相对价格没有那么亲民的大牌，稍后还会有一些三高的包包。 三高， 高性价比 哦， 高颜值， 嗯， 高实用度的包包。 哇 哇， 王楠只是说的哇，但是 我得认真听。 我以为他想直接略过这一趴，然后直接进入下一趴三高的环节。 还记得刚才第一个说的那款包吗？ 你喜欢吗？喜欢。盘点了 Gucci 的三款包，然后我来到了 Louis Vuitton。 哎、 Louis Vuitton 说到了 Vanity 那只小的水桶包， 嗯， 有点像化妆包。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一只呢是 Louis Vuitton 的 Glasses Case， 经典款。 No， 也是一个季款，也是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包型。它有点像小时候那种笔袋。 嗯，啊，继刚才那种竖的笔筒变成笔袋了，横过来了。 对，横的， 而且不是扁的那种， 啊、 是那种像小时候你们学过毛笔的话，就把那个竹帘子包着那个毛笔， 嗯、 然后那么卷起来， 明白？ 然后缠一下、 嗯。 我个人觉得很像那个，然后大家一起看一下图片，是不是回忆起了小时候上书法课的状态？跟那包型很像。 现在有一些墨镜盒也长这个样子。 哎。它是有点偏圆筒型，然后横过来，然后加一个金属链， 但很漂亮。哎，我觉得这很精致， 非常精致。但是包型大小是我没有见到，就是本尊，所以我没有办法说可以有多能装。但是它确实是一只跟 Vanity 有点像，一个是竖的水桶，一个是横的水桶。和其他包不一样的是 Glasses Case 手袋是一次大玩材质拼接的包包。 嗯， 它是由 Epi 的皮革和老花的涂层革帆布这样的多种材质剪裁而成的，所以你看刚才从图片里面可能看不出来，现在如果看一个 细 部的精细图的话，你能看到是有那种带纹理的皮质，再加上老花最经典的植鞣，可以放在一起的， 就是有真皮元素在这个包上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样材质和材质的拼接也会显得层次更加丰富一些。除了它有这样洋气的拼接材质之外呢，它的开口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嗯， 它是设计出了一个精美的小挂锁。这两年 Louis Vuitton 他们很多单品都很喜欢把这个锁扣的元素加入其中，哪怕只是一个装饰物，一点实用性也没有，比如放在鞋子上， 嗯， 比如放在包包的开口上， 嗯， 并不能锁包，但是它会把它放进去。但这一回在 Glasses Case 上面，这个挂锁的这个开合设计是真的是能够开合包的。 啊，是真有用的哈。 对，然后一个金色的小挂锁和金色链条， 那有钥匙吗？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真的是可以锁上的， 当然可以可以，你看就会有一种 vintage bag 的感觉。 对 对，很多 vintage bag 里面都会有钥匙嘛，小钥匙，甚至 哎，这个我觉得男生送给女生的话，就又有话说， 就是、 女生也会很开心。 是，我想成为你什么打开心门的一把钥匙。 对， 那你编一个那个话术， 或者什么锁不住你的人， 怎么锁 住你 的 心？虽然很老态，虽然很酸，你说动不动心？ 土味情话，更动心的是因为这只包，不是因为这句话。 哎，男生不要送包了，不要送包了。 啊，好了，还是很感动的。那这只包的链条其实是可以拆卸的，所以它除了是一个肩背的包以外，还可以是一只手包。 嗯， 它这个形状就是很适合女生握在手里，然后穿晚礼服当就是晚宴包来使用。拆了之后就会让人感觉联想起，你想民国时代那些名伶、 哇 名媛，对不对？ 哎，女生可以说这款包真漂亮，我可以把你揣在我的新窝窝里。 哦哟， 我突然想起咱们节目组那个一梦 啊， 突然前就曾经有一位男生朋友给他送的，那个就是追求的男生吧，送的礼物，在情人节的时候，在七夕的时候哈，送的是鼠标，话术就是我想让你把我握在手心里。 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看，同样一句话，送错了礼物，他还是不行， 是不是？ 礼物真的很重要，就好马配好鞍。 礼现在鼠标也没有便宜到哪里去， 好礼物配好花，但是 真的 礼物就是鼠标，对于女生来说没有意义啊， 嗯， 对吧？好，我们接下来说哈，看起来就是如果你能够当手包用的话，就是小小的窄窄的。 哎，但是你刚才一说，真的大家可以想一下，各个那个什么设计大师啊，设计出一个这个鼠标包是不是还不错 啊？太小了吧， 就这么小，然后天天手握的，你说哎，这什么款包？这是一个鼠标。 然后广告语就是握在手心里， 就你看是不是 是这样的 啊？ 我觉得是包上面可以有这样一个元素，就是让你更便于握住它，但是不能这一只包就是一个鼠标形状，因为女生背包的意义在于什么？ 在什么？ 让别人看得见我这只包。 对呀、啊， 我都握在手里了，你们还看什么呀？ 这样不就很好握，然后到处各都可以看的，各种 拿出来里面是转盘吗？ 很适合在古代的时候，就是他们请安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手势？ 好了，来说一说，来说一说这 glasses case 的这个内容量哈， 哎、 长有18.5厘米，高有9.5厘米、 啊。 听这个数据其实并不小、 啊， 装下你的 Plus 手机也毫无压力。除了 Plus 手机之外，还能再多塞一个口红和睫毛膏。反正你去 party 肯定是够了、 uh-huh. 一个手机可以塞进去了，很多现在的手包你去 party 的时候连手机都装不了，这个还挺尴尬的。 买这样的包女生是不是就明确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装饰包，不会拿来放东西， 更多是这样的。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在今年2019春夏时装秀的时候， Niqlo 推出了这只 glasses case 的很多的配色， 嗯， 然后 model 背在手里面真的是摇曳生风，有左边这种拼接皮质的黑色的，有右边这种有特殊纹理的， 那个前面是有一个蛇头的那个设计吗？ 没有没有没有，它只是那个就是锁扣 啊、哦， 对，锁扣，然后在包上更多的装饰出了一些纹理，就会显得更有趣一些。 我还是喜欢那个小小的那只横笔带的那一只， 不，它们都是一只，只是配色不一样而已。 啊，大小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你喜欢这个配色是吧？ 我喜欢右边的那个配色，白色的那个配色， 就这个配色，对， 嗯哼， 嗯。所以刚刚那两个配色因为在材质上面用了一些特殊的这种纹理和这个 就显得大了很多， 感觉以后就会显得更贵气了一些， 对， 因为更复杂一些，没有那么简单明了。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下一个品牌，说完 Louis Vuitton 之后我们要说的是 Dior。 那我们也票选一下哈，还延续刚才那个 okay, okay, 这两只包如果只能选一只的话你会选哪一只？ 一只是 Vanity， 一只是 Glasses Case。 我 会选 第二个 带锁的那个， 那就是 Glasses Case、 哦、嗯， 那我俩选择是一样的。 为什么没有人选那个小包？ 本地 第一个呢？ 本地我其实一直处于一个观望状态。 为什么？ 我会觉得那个包不太好背，而且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我一旦背了，我就一定要考虑到它的这个开合好不好，就是容不容易那种状态。它那个拉链就是属于你一定要找一个，或者你要么一手拖着它， 啊、 然后去拉开它、 嗯， 要么就是你找一个稳妥的地方，然后去把它拉开。所以我经常背包就是那个口是敞开的。同事经常跟在我后面很操心，说：“哎，袁一，你的包开了，这都是这样。 我”我突然想到，这两款包其实都很矫情。 嗯， 你当你结账的时候，那款包就稍等一下，我得取一下我的钱包，然后把包放上来，打开，然后再把里面拿出来。 嗯、 而这款包是稍等一下，我得找一下我的钥匙。 开锁， 那就钥匙把锁打开。 但是我想说，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响应我们中国人的互联网的便利程度， 啊、 手机就可以结账，好吗？不要再找这种小借口了。 女生不就是为了炫耀一下？ 嗯，不好意思，我要拿出我的动作非常缓慢，然后在这边还要停留三秒钟。你们都看到了吗？ 好吧，就是这一款。 内心戏没有那么足啦。接下来进入到迪奥这个品牌之后呢，第一只包一说起来，说它的名字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太熟悉，叫 Saddlebag， 但是一说它的昵称，没有人会不知道，它的马鞍包 啊， 嗯， 你看连王泽华都知道， 因为这两年马鞍包实在太红了。哎呀，去年好像就开始流行了哈。 应该就是从今年开始的，但是其实这只包的包型并不是原创的，就是不能这么说，不是一只全新的包型， 不是全新设计的包型。 对，它在多年前是有马鞍包的，迪奥就有，只不过是用了一个重新的复古的趋势而已。 嗯， 我们来看一看。女明星们都纷纷出街了，这一次其实这只包的主打亮点是在肩带上。 嗯， 它是学习了 Fendi， 因为 Fendi 呢，前两天我还看到他们的 sales 出了一个广告语，说不管你背的是 Chanel 还是 Hermes， Fendi 的肩带都是让你与众不同的那一款。 你是说 就是他配的照片里面都是 Fendi 的肩带，然后配了其他品牌的包包。 哇， 对， 那就是非常明确，大家不会买我们家的包，他可以买我们家的肩带。 那倒不是啦，只是他们家肩带其实款式很多，很多选，会让你的同一只包可能会有撞包的几率嘛。换了那个肩带之后，你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了。 嗯， 那这次这个马鞍包，他们主打的这个肩带的元素，个人觉得会偏民族风一些，因为上面的装饰物非常的繁琐。 嗯， 就是首先它那个针织的那个状态的颜色就比较多一些，然后还配了很多的金属的配饰在上面。就这两年好像只有在出很多的小配饰的时候，像什么项链啊、耳钉啊、戒指什么的时候，就还挺把那种什么星象啊、观星啊那种宇宙的感觉、宇宙元素带入到单品的设计当中的。 嗯，不能陪你一起去看星星看月亮，从 我就把星星和月亮镶在你的包包上。 哎，男生又有一个很好的情话、哎、 我觉得泽华很适合去给各大品牌设计这个礼物的就是 slogan。 嗯， 就是送礼物时候要说的那句话。 是的， 就主打标语是什么。 哎，绝对是又俗又好记，很容易深入人心。 对，很容易就是走进人的内心。很棒很棒很棒。 对， 其实这只包啊，最早大家在看那个当年的欲望都市的时候，女主角就背过。 哦， 来看一下熟不熟，见没见过？就当年咱们太小，就是看到了以后也意识不到这是个什么。 叫 Sarah Jessica 是吧？ 好像叫 Sarah 吧。 对，是 Sarah。对， 不要指望王楠，他不会知道的。 他还有一个自己的这个鞋的品牌嘛，非常时尚的这位演员。 对，当时这个包其实可能是就是丝质的这个外立面，然后呢肩带只是短肩带， 嗯， 当时是手夹着， 嗯， 或者是这种单肩背或者手拎着这样的一些形式。那现在呢顺应这个复古潮流之后，就把这只包重新又设计了一下，也成为了今年的一个 icon 级别迪奥家的 it bag。 它依然在右图当中选用的这个迪奥的老花的元素，因为这两年老花就是大行其道，各个品牌都在使用自己的老花。 嗯， 而现在这只马鞍包的老花的图案，如果你不预定，根本就不可能有现货。 可是我觉得那款包不太好搭哎。 老花很好搭，相反我是觉得， 嗯， 其实今年它还主打了两个皮质，就是一个皮质两个颜色，一个黑一个红。丽坤身上穿的这个，他是叫丽坤吗？ 丽坤是主持人。 不，还有一个丽坤。 那个不叫丽坤，那个叫王丽坤 ， 王丽坤 就叫王丽坤，对啊，就叫丽坤啊。 啊，好，省去了一个姓。 对啊，他对他背的这只就是酒红色的这个皮质的。 嗯哼。 然后接下来，这位是那个谁，就是演那个《芳华》里面的那一位，就被称作小刘亦菲的那个，叫 杨采钰 啊，对，杨采钰，杨采钰手拎的这只是黑色的。 嗯。 然后它有两个 size， 一个小号，一个中号。 嗯。 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身形和这个使用的习惯，要去专卖店试一下它的尺寸， 嗯， 到底是小号更适合你的身形，背起来更没有违和感，还是说中号更适合你。 王楠喜欢这款包吗？ 嗯， 你有不喜欢的包吗？目前好像没有说不喜欢的。 哎，但是这个包的背法真的很多，你看刚才如果有这个配的肩带长肩带的话， 啊， 你就可以拎在手里面团着， 啊， 也可以像它这样这么拎着， 然后如果你是短肩带的话，你就可以用手挽着，或者是直接拎在手里。 拎在手里比较好看。 对，用手挽着呢，就会觉得有点像挎着菜篮子的感觉。 对对对。 嗯，但用手拎着，如果纯黑的话，就还挺职场的。 OK， 马鞍包反正今年是非常流行了。 嗯哼，这个线条感，我曾经听一个男生跟我形容说，觉得这只马鞍包做的很像一把枪。你回想一下，就是他那个整个那个状态，可能确实会让有一些不解风情的男生理解为是一个枪带 啊， 是不是？ 因为本身也不大嘛， 手枪那个枪带， 对， 对，当然那个一定是就是思维方式会跟女生不太一样的。 我真的觉得这款老花的不太好搭，哎， 是吗？我反而如果 搭不好很容易土。 如果我要入手的话，我一定会入手老花款。王丹，那你会入手哪一个款？ 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 就是老 花吗？ 其实还有更多纷繁复杂的款式，比如说这些袖款。左边是串珠的， 妈呀， 就是小的一颗一颗的小珠子串起来的，带有流苏感的，细思极恐 啊，细思极恐。 右边是有点拼接的那种彩布的那种感觉， 我喜欢右边的。 右边材料不好搭，本尊 很洒脱，很吉普赛 啊，是 流浪， 就感觉像是你的包破了，然后你自己找了一些碎布，然后自己拼上去， 就叛逆少女风吧，我觉得右边那款是。嗯， 这两款，一个刺绣的，一个刺绣钉珠，还有一个旁边那个碎花布的，王楠你会做何选择？ 嗯，选右边的吧， 就是那个碎布了是吗？ 嗯， 王子文和景甜就分别上身了这个刺绣款， 嗯， 略显花哨，但是确实你搭配任何的衣服都会让人忘却你穿了什么，只看到你的包。王子文和景甜， 哎，还真的是，你看红色的那种非常简单的搭配的话就显得有点怪。 嗯， 我觉得右边那个整个都非常花的话反而还可以。 哎，他们俩选的尺寸都是大号。哎， 大号的。 嗯， 哦， 这只包大号也没有太大了，但是选的是大号。 但是大号会不会显得有点笨呢？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是吧？ 而且它同时又是用这种刺绣的这种花纹，其实本身就有一些膨胀感。 嗯 嗯，纯黑色当然肯定是最百搭的了。你看 Angelababy， 包括右边这个模特 ，Angelababy 背的是大号的，右边这个模特背的是小号的。 嗯， 其实小号会更精致。 小号好像就只适合手钉或者是背在前面哈。 对，但是如果你选大号的话，选黑色不会容易出错。因为黑色本来就有收敛感， 还能体现出马鞍包的感觉吗？ 可以啊，其实也可以。 就大马鞍。 大马鞍，对，对对对。嗯，总之这样的这个纯黑色的 saddle， 如果再搭一条，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刺绣或者是那种纷繁复杂的搭配的话，你可以纯黑的包身，然后搭一个，另外配一个这种波西米亚风的肩带。 肩带，对 对。你看肩带是这种流苏款的。 嗯，这应该也是大包。哎，如果是买马鞍包的话，大号和小号你们分别会选哪一个？ 哎，会不会有一种人算那个价格？ 会、 就是、 性价比。 但其实通常小包只比大包便宜一些些。 对， 嗯，就一定是大包更合适。 嗯， 就是单从价格上来比的话， 所以成熟的你会选择哪个？ 我会选小的。 小就因为好看好搭， 因为好看 美观。 对， 往哪呢？ 我也会选小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款如果是就是你就是挎在肩上背下来，然后就那种大的会显得有点蠢。 嗯， 因为王楠属于就是身材娇小型的，他确实是适合小号的。就说实话，刚才王子文背那个大号，我觉得就有点大了。 嗯， 对，但 Angelababy 那样斜挎背大号也是好看。 Angelababy 本人个子也不矮，有将近1.7米。 哦， 嗯，所以还是得看个人的身高。反正现在呢，这只包如果你想买老花款的话，肯定得等一段时间。 嗯， 找代购可能会更划算一些吧。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新的品牌了，迪奥就这只包，我觉得就够了。Saddleback 这两年就是这只包了，嗯，值得入手。 而且你们俩的意见越来越一致， 越来越一致， 真的， 可见我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王楠叹了一口气，你没有听到吗？ 好了，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品牌叫 Fendi 啊。 Fendi 这只包呢，我觉得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它，就是姐不在江湖多年，但江湖始终有我的传说。 嗯， 这只包叫 Peekaboo 啊 ，Peekaboo 听说过。 嗯 ，Peekaboo 出了很多很多的型，小号、中号、大号，包括 Mini、Micro。 嗯， 都出了，然后最近呢，从去年开始竟然开始变革了，出了新款的皮卡布。当然在编织上面，在颜色上面，在拼色上面都下了很多功夫，包括配饰上面。今年春夏的时候，皮卡布小打小闹的变了一个花样，中部的横轴被大胆的掠去了。我们来比较一下啊。 嗯， 原来的左边这只包叫皮卡布， 右边那个叫 Pick Up Essential， 左边就是它的耷拉下来嘛，那个。 对、嗯，但是左边这个传统的皮卡布呢，它只有大号的手包的那一面是可以耷拉下来的、 哦、 因为它那个皮有重量，中号和小号其实都搭不下来、 哦、 但是右边它变成了 Pickup Essential 的时候，连大号都搭不下来了、 嗯、 它把中间那个最经典的横轴的部分给省略掉了，这个改变其实挺大胆的。然后包身两侧顶部呢就被悄悄地掏空了，两边的线条呢好像也就显得更正了一些，更笔直了一些。 这个新的设计右边这个猛的一看，我觉得有点像爱马仕的包， 像 Kelly 吗？因为上小下大的感觉会更强一些、 啊、是， 但是女生不会把它看成 Kelly 了， 是吧？ 对对对，但是我个人是无法接受 Pickup Essential 的。 为什么？ 王楠呢？你觉得？ 我觉得就我刚刚第一眼看到这两款包的时候，就我觉得有一点妈妈款的那种感觉。 你以前见过 Pickup 吗？ 没怎么 见过。就你不喜欢 Pickup 的型号、 嗯、 是吗？因为我个人还挺喜欢 Pickup， 但是我个人觉得说 Pickup 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那个皮的垂坠感， 嗯， 就那一面可以耷拉下来， 嗯， 然后露出里面的拼色或者拼皮或者什么样，所以当它变成 Essential 以后，完全是一个直直的挺阔的包身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没有魅力了， 就会显成熟嘛，像汪楠说的一样。 对对对，那 Pickup 这个小改变呢，说是喜欢的人还是一眼能够看出来的。其实呢，如果你用力的去拽一拽，或者使用时间稍微长了一点，据说它也是可以垂下来，但是它那个角度就没有那么大。嗯，然后上身以后的效果大概就是右边模特背的这个效果， 确实显得有气场霸气。 对， 但是 很像一只公文包， 精致度确实没有多好。 嗯，新老款一对比，能够看出来新款的 Pickup Essential 会更加内敛柔和一点吧，就是职场女性会比较喜欢。你看左边这个， 对， 是那个谁的媳妇儿，嗯，那个好莱坞那个男明星的精英律师女友 啊、哦、 对，所以他们这样的职场的女性都会选择新款的 Pickup Essential。 但你别说，职场的话选择这款包确实是好看的， 确实是、嗯、对，然后又会很正式，同时又不会太过强硬。 对， 嗯，然后像 Angelina Jolie 这样的霸气女总工呢，她也没有放过这只包，她选择了全黑的黑金的配饰。 嗯，跟她气质很搭。 黑金你别说，你还真的挺对的，黑金远看挺像 Kelly 的， 是吧？ 对，还真的有点像 Kelly。 主要它那块上面的那个小扣的那个设计也变小了， 小扣以及它那个包身的梯形的状态， 对 对，确实有点 Kelly 的影子在。当然你也可以就别以为这样的皮卡布只能是贤良淑德的女生才可以背的、 啊、 像娜扎这种摇滚叛逆少女背起来其实驾驭的也挺好的，她选择了一个相对小一点的尺寸， 这样就会把你身上的叛逆气息中和一下。 对对对，用斜背的方式就可以中和到这样的气息、 嗯、 总之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老款的皮卡布。 嗯哼，王楠就完全不考虑是吗？ 王楠完全不考虑，怕。 对，我觉得这个包包显得好正式，就是那种嗯， 你不是喜欢成熟的吗？刚才说， 但是 他喜欢成熟不喜欢正式。 哦， 太正式了， 他想要就是成熟但不想工作。 啊、哦、总结的到位。没关系，王楠长大后你就成了他。 皮卡布这只包还有一个我个人觉得说的一个就是软肋、 啊、 就是它自身包身很重。 哦，那是很 非常的重，就是如果你买大号的话，你拎一会儿就会觉得说我想把它扔掉那种，如果里面还装笔记本电脑的话。 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小心机，就是买包的时候如果它不重的话你会觉得不值，它越沉的话你会觉得这个钱花得很值的， 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不会是吗？ 绝对不会。 会追求轻？ 不会的。对，这又不是买肉 啊， 又不是买肉，说我100块钱一定要买几斤肉 啊，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算法。 当然不会，完全不会。 那如果这款包确实自重很重但你又很喜欢，你会买它吗？ 会呀、啊、我干过这样的事，但是我以后不会了。 就实际上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它会很少是吗？ 会很少，就会被闲置。 是吗？但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我买的话就不会考虑重量这个问题， 你慢慢就会考量，因为你的身体对你发出了呼唤，告诉你不要再这样残忍的对待自己。 对，我可能只会考虑它颜值，然后不会考虑它重量、 可能还是没有背到真正很重的包。接下来我们继续会停留在 Fendi， 还有一只今年非常火的小水桶系列，也是 Fendi 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包系， 嗯， 之一了。这只包呢，名字叫 Montrezl， 是一个小水桶， 蒙梭， 它只有一个，不是蒙梭，蒙梭是 LV 的那个邮差包的鼻祖、 哦， 是一个小水桶包，它只有一个尺寸，非常的 mini， 很秀气。 我觉得芬迪的老花很容易搭得很俗，这个搭得很好看。 它的这个老花是跟皮质上面有凹凸感的， 啊哈， 嗯，这只包非常好看，而且它出了很多的材质，这种老花还出了秋冬的，就是皮草的系列，会更加温暖一些。嗯，它又借了这个轻巧的水桶造型，然后披上老花的外衣。就首先水桶这个造型会让人不由自主的觉得说偏可爱一些， 是， 但是它披上老花的外衣之后就中和了这种感觉， 是， 就不会觉得那么的轻浮， 气质就上来了， 依然是有稳重感在的、嗯、其实它是有长肩带的、 哦、 我们现在看到的博主上身都是用它的短肩带手拎着、 嗯、 因为它很小嘛，你拎在手里面啊特别特别轻，恍如无物一样，就可以晃它， 而且越甩我觉得越可爱， 越甩越可爱， 嗯，就甩出去了。 嗯哼，这款水桶包的配色上不仅仅有刚刚看到的棕色老花，还有绿色、红色老花都有。 嗯， 它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所有的这个老花的这个外衣都是凹凸质感的，不是 LV 那种老花是印上去的。 这个包真好看哎。 对，它还出了一些就是加了珍珠元素的， 嗯， 更小女生一些的搭配。 这个绿色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搭配， 很快就要过季了， 对， 因为马上就要秋天了，所以如果你想入手这一只小水桶的话，还是更建议你买老花款，用的时间会更久一些，不太那么容易被腻。 我觉得比LV那个我更喜欢这一只， 嗯， 你也是哈， 嗯 ，glasses case 吗？ 对， 就是那个横的笔袋吗？已经被 pass 掉了吗？ 不是，跟那个竖的那个 vanity， 对， 啊， 但是跟横的笔袋的话，我也会选这一只。 其实这只包左边这只老花嘛，右边这个红色，我是觉得说红色，如果你觉得棕色老花太老气，选红色老花会比选绿色老花使用率更多一些。 对， 嗯， 红 色 你过年用的话，家里会觉得很喜庆。 你过年用 很好用。 还有我刚才所说的，配了一些少女元素的，像是小雏菊，还有珍珠，包括配上一些特殊的皮质。 通常真皮的材质很容易显老气，你看它这样的设计的话，就还是依然很俏皮的。 这两年芬迪真的是越做越小清新了、 嗯， 在配饰上很愿意下功夫，加上一些少女感十足的元素， 是， 所以它才会在中国大区找到古力娜扎这样，就是精灵古怪的女星来做大区的代言人。 嗯， 对，所以这也是跟它品牌的这两年的变化和气质是有关系的。 提问：这样小小的包会不会价位便宜一些呢？ 不会。 想多了是吗？ 你想多了。我们来看看中国大区代言人古力娜扎上身的效果。左边用的就是这只，就是有点底部是编织的 啊， 然后呢包身是那种冰淇淋蓝的感觉、 嗯、 然后配上这种马卡龙粉，非常少女，还搭了一个芬迪新出的小玩偶， 超级小公主 挂在上面、 嗯、 然后右边呢穿了经典的格纹，配上老花的款式。我觉得右边不太适合古力娜扎， 但是右边的那个也是很漂亮的。 对，我是觉得右边这只包好看，但不适合古力娜扎呗。 是， 古力娜扎还是适合就是古灵精怪， 对， 小清新俏皮可爱跳脱的款式。 对，那个适合沉稳一点的年纪的时候拿那只包，右边的， 对，就适合我来。 你可能也驾驭不了。 时间到了，下午的6:27，我们要稍事休息了。欢迎各位在稍后的半个小时最后一个时段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2018秋冬，甚至延续到2019年的值得投资入手的包，还在继续盘点当中。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上了目前为止，我现在很庆幸自己是一个男生。各位好，我是泽华。 你为什么会庆幸呢？这些包种草给大家，难道不应该男生心理压力会？ 我如果是一个女生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就已经被那个刚才那个水桶包所种草了，然后就很想买。 对啊， 还有 LV 的前面的那个红的那个，对，也种草了。我觉得女生简直太不容易了呀。 男生也很不容易啊，要去。 男生，你看买鞋并没有包那么贵。 我是要满足女生的愿望。 嗯，确实。 对，欢迎一下王楠。 Hello， 王楠现在最喜欢哪只？ 最喜欢那个，就刚刚。最后一个看那个水桶的那个，还有前面那个带锁的那个很别致的、 Classic、 对、 你看就很贪心啊，一只包已经不够了，瞬间被两只包种草。 我们还有继续啊，接下来我们要盘点2018秋冬值得投资和入手的包包。接下来进入这个牌子，2年也是风生水起，以前有人会说它很冷淡，但这2年大家越来越习惯于它的冷淡， 嗯， 就冷淡的刚刚好，就它简直就是包包中的王妃。 嗯，那、 是不是感觉这个品牌和王菲这个名字很能契合 啊？是那个，突然想起王菲的一首经典代表作，是那个歌手， 是那个只爱，对，最爱陌生人，只爱陌生人， 我只爱陌生人的王菲。 好，那就是 Celine。 对、 啊、 我首先推荐这支，就是也是 tote 包购物袋，但是 Celine 会更擅长用帆布来做。 可是很多品牌都有这样的 tote 包啊， 啊、 巴黎世家的也只不过是换了一个 logo 而已啊。 可是你就觉得 Celine 这个包更加的，就是入你的眼啊。反正我个人， 你是因为这几个字母吗？ 有的时候 logo 就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啊。你看它有两个颜色，有黑白和红白。 这是布袋子吗？ 这是布袋子。 我的天哪， 它并不像 Balenciaga 那样做成皮的、 对对 对，皮然后模仿纸袋的样子，它就是 帆布包啊。 对， 还不是帆布，就是一个布包。 对，就是帆布 啊。 对，帆布鞋那种帆布， 就是我们平时现在很多人喜欢的那个布袋子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啊、 但是提醒一下大家，这只包真的很随性，就是没有搭扣，没有拉链，所以安全性可以考虑一下。 应该很多人心里在犯痒痒，那是布的是不是会便宜很多？ 哦，会会会会会会会，然而很轻、啊、对。 价位是亲民的吗？ 那要看你，对对对，要看你怎么想。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说，我花这个钱买一个布袋子，我也是不太值。但至少首先， 我觉得生活当中布袋子非常实用，很好搭。 为什么？ 因为布袋子很轻，然后布袋子其实现在很时尚、年轻人越来越喜欢用布袋子来装东西了、然后你又是一个品牌的， 贴身，同时可以被你捏出各种造型。然后比如你不想用它，你可以塞到别的包里面， 脏了还可以洗。 啊， 布袋子是可以洗的。 我不建议大家这只 Celine 的包自己手洗， 那你送出去洗也可以啊。 对对对对、一定要小心处理。但是同系列有皮质款，看上去就会高级和贵一些。 我喜欢布袋子，其实讲真， 对，我也喜欢布袋子，年轻人都是这么想的。 对， 王楠有被种草吗？ 布袋子还是皮的？ 又被种草。布袋子，对， 刚才那个白色的那个配的非常好看。 但是其实你看博主，如果全身上下、这个博主是全身上下每一款单品 all in 了 Celine。 哦， 衣服也是，连耳环都是他拎，这个全皮的其实也还不错。 嗯， 对吧？ 对， 所以还是看个人气质了。 全皮的就会显成熟一些。 对对对对、 接下来这支有一点点像 Celine 之前火那个邮差包，但是它的这个包盖不太一样。这只包是乔妹曾经在《太阳的后裔》里面背过的， 这个比较乖，像学生的时候 的 书包， 乖乖，也很符合乔妹在电视剧当中那个定位 啊， 就是医务工作者，然后比较的按部就班的那种。 哎， 对，就是形象会稍微乖一些。然后他最近呢出了一个 mini size， 嗯， 肩带是可以拆卸的，拆卸完之后这只包就会变成一个小腰包。 其实这个包身很耐看。哎， 对，很耐看。 Celine 就是线条极简， 嗯， 但是因为极简而没有那么容易过时。 对， 嗯，这只包如果作为小腰包其实还挺妙的，就是官方给出的尺寸是17×14×2.5厘米，也就是说勉勉强强可以塞下一只 Plus 的手机和一根口红。 哦， 但是如果你的手机是 iPhone X 或者是小巧一点的手机的话，其实还可以外加几张卡什么的，理论上是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 真的吗？ 真的。 你的各种粉饼呢？各种口红呢？ 就不带那么多了嘛。 啊， 对，你就为了包包要稍微的就是牺牲掉一些。而且 你看女生总会给自己找借口。 Celine 家的皮质真的一直是业界良心 啊，这个 就是他们家那个皮质摸上去是会有幸福感的 啊， 嗯，就是光滑的小牛皮，那个手感就是细腻到无敌的那种状态。 嗯， 当然也有用到那个特殊皮质压纹的皮革，看起来就会稍显成熟和沧桑和年代感一些。 这个 复古气息很浓郁， 这其实挺好看的， 就是棕色配上这种鳄鱼纹的压纹， 而且很好搭。 就我觉得一定要配上那种就是那种工装裤、西装裤，然后配上牛津鞋 啊。但是你要想正式的话，我觉得这款也是 OK 的，正式场合。 嗯哼，我觉得已经答应大家说，除了大牌之外，我们还要再说一些小众的品牌。 哦 ，Celine 是这两款包哈。 对 ，Celine 这两款我觉得就 OK 了。接下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说一说大家在价格上面可能会觉得更加有亲和力的三高的品牌，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颜值高、人气高，同时性价比又很高的品牌。首先要推荐的这个品牌是这个，它的创始人其实刚开始在创这个品牌的时候，想要去做的就是一个人们想在放松愉快的时光背着又觉得很有趣的包包 啊。 看到各个博主上身以后的效果呢，你也觉得确实这只包的存在会让你的整套 look 看上去很有意思。 哎，这个包确实挺可爱的。 对，就很有趣。 嗯， 也不能算可爱，也不能算不正式。 对 对，它的金属的肩带，包括它那个大圆环扣，以及它那种简单的线条，很有意思。它是诞生在创立于2015年伦敦的一个品牌 啊， 一上市就还挺受博主们的关注的。 这样的一款包大概价位会是1000元。 对，1000元就可以买到，就是很容易轻松愉快的去驾驭它，然后同时又买上它，然后它的容量又不小。你看它出了好几个系列的包包，都有一点那种，因为它这个圆环扣很像相机的那个包包。 对， 相机包。 对， 就有点那种感觉。然后皮质又是那种大块的，没有这个车线的，没有走线的，这种大面积的拼接。 而且这种小众品牌最好就是你在街上很难撞包。 对对对，虽然是小众品牌，虽然价格并不贵，但它是坚持纯手工的。 好， 所以包包的品质还是很不错的。 怎么也要上千了嘛。 对对对对对，其他的热门款也有一些，我们刚刚讲到的有带长肩带的，有短肩带，然后大扣的，包括最下面这个，最下面这个像一个菜篮子这样的包型，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是可以把手放到那个？ 对，可以穿进去，就像一个手环一样 啊， 可以套在你的手腕上。 这很像冬天的时候宫廷剧当中会整一个那什么手套， 暖手的。 对，还挺有趣的。 价格都不会超过4000块，3000左右吧，3000-4000块，不同包型价格不一样。 这样的包王楠会动心吗？ 嗯， 会。 对，没有一款， 没有一款是不动心的。接下来这款来自土耳其，其实已经名声大噪了好几年了。 啊，是， 这只包就是它的 logo 是一个小箭头。 对， 好多小女生都很喜欢。现在图片上展示的这一款是比较 mini 的 size， 前几年还挺小众的，现在街上还挺容易遇到的。 对，土耳其的一个品牌，它是由一对姐妹俩创立的，姐妹俩长这样， 啊， 长得还挺舒服的哈。 挺舒服的是几个意思？ 就是那种感觉很有亲和力的那种设计， 像 Celine 一样，一开始看觉得有点寡淡，越看越好看。 他不属于设计师里面那一种就是高冷型的那种类型、 啊、 就是就像邻家姐姐那种感觉。他们姐妹俩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个皮具工艺师、 哦、 所以从小就耳濡目染，对皮革的选用啊，包括五金配件搭配就很得心应手，所以呢所有的包包也都是坚持用传统的工艺去制作的， 是 相对手工的成分会更多一些。品牌这个 那个像毛一样的那个 logo 确实是很吸睛， 我称之为小箭头，称之为毛是吗？ 对 啊，红缨枪那种感觉是吗？ 嗯 嗯。说品牌成立的两个月呢，这品牌就被资深的买手相中，然后放到手里去销售，放到店里去销售。 嗯。 后来 ，ins 的时尚总监就在自己的 ins 上面 PO 了三张图，立刻就让他走进了时尚圈。嗯、就 ins 那个总监不是最喜欢在打那个 Uber 的路上拍一张自己今天鞋子和包包的合影吗？ 嗯。 这是他一个标志性的。每天一晒的这个方式，然后把这个包带进了大众视野、 嗯、 基本上它是千元包包当中现在卖的最火的， 而且刚那个小方块我记得有小小的、嗯、穿到那个搭配在身上非常的好看， 这 是原包的、 这个、 嗯， 不过这不是原包，只是把 logo 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而已、 哦 嗯、 我以为这是一个原包，然后可以手戳进去， 然后后来刘雯大表姐也上身了，让这只包在国内又被大家所知道。 右边的那个款是很别致， 对，手拎的右边这一款就是麂皮的， 嗯， 有分双肩背也有分这种手拎款，双肩背就会 size 稍微大一些， 手拎这款很像小松鼠， 哎，对，有点这种感觉， 可爱， 对对对。然后呢包括热巴之前也背过一只这种拼色的黑白拼色的，它的皮质的手感我也摸过很不错、 嗯、 不亚于 Celine 的皮质感， 这个有高级的感觉了， 嗯哼，整个的包身也都很挺阔， 嗯， 最标志性的应该是翻盖的小盒子，就是我们刚才最开始展示给大家的，这是小 size 的 啊， 它是翻盖的，里面很能装，它其实整个包身的设计格局有点像 Louis Vuitton 那只就 Vanity， 对， 就那只水桶包，整个是一个纵向的摆物件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颜色呢也很多元化，白黑，然后包括红绿啊，各种黄啊，麂皮的拼色啊，什么都有。 哎，真的很好看，越看越好看。 选择非常多，包括这种雾霾蓝啊，还有这种蓝粉的拼接啊，都有。 那个少女粉确实是不太好驾驭啊。 但是看上去女生 对看上去很喜欢， 可是你不会轻易下手、 嗯， 因为你也知道它不好搭。 对，会考虑一下。 对，会考，但是你会把它放在收藏 家里。对，你看着就很开心。 对， 嗯、 可能会买回去就放在家里。 妈，仅仅说到少女粉三个字。两位就已经疯狂起来， 对，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个图片我就嗯， 这个图我看了很久， 对， 然后包括像这种手拎包还有其他一些横向的这种包款都还是就相对卖的没有这前面那个方盒子和这个麂皮包卖的好， 嗯 嗯，这是接下来土耳其的一个品牌，再有呢是一个英国的小众品牌叫 Dance， 它的设计是从现在建筑和当代美学当中汲取的灵感，所以你觉得有点像解构主义，就你说不出什么形状， 嗯， 是吧，很有趣， 哎，我喜欢这个设计， 很有感觉，非常现代化又很简约，就像建筑一样，现代建筑一样， 对，很简约， 对吧，这种手提包 这种简约风女生会喜欢吗？ 会喜欢，但是跟你的穿衣风格要很相关、 嗯、 你背这样的包一定要穿那种剪裁特别简单的 啊，设计简单也行 Celine 风的那种衣服才行，然后呢在国内其实我还没怎么见人背过，但是我在连卡佛有见过这只包有在卖， 嗯，价位也是亲民的， 也是亲民的，我们讲的这些都是千元的小众包包，然后它的 AW18 款呢就出了一些相对可能更符合年轻人需求的一些款式，像这种有点像风情包的 嗯 这种包款， 这样反而显得复杂了，我喜欢刚才第一个看到 的 那个 的这种是不是 还得往上第一个的那种， 那款就是这款，就是一款， 就这款，对对 对 对， 这款只是你刚刚看到他们模特是把长肩带拿掉了，只是用手拎带而已， 哦、嗯，这是英国的一个 小众品 牌、 嗯、对，价格大概都是在3000以下。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品牌可以推荐给大家，嗯，这个牌子其实还有水桶包，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哎，这水桶包也很别致， 有意思，好像打了一个鼻环一样， 嗯、 是不是？包括黑色，还有这个。 下面那个这款也比较好玩， 像一把扇子。 它主要是那个 环， 对，那个 环 设计 的， 嗯， 拼色也很有意思。然后包括这只水桶，它外形其实很像 Celine 这只包，叫 Bookit， 这个像花盆 啊，像水，就是水桶花盆呗。 嗯哼， 啊，包括一些这样的小手包。对，好，接下来这个品牌就是源自纽约，对，现在被某一个中国品牌收购了 啊， 对。但是他们家的包就是主打可爱少女风， 这个简直太可爱了吧！ 很多异形的那种包， 对， 超级可爱的，然后颜色也非常鲜艳。这是他的设计师，对。然后其实，在美国确实背的人还挺多的，而当时这个品牌是被那个 Gossip Girl 带火的，它也有简约的设计，也会有一些特别浮夸风的小包包，尤其他们家把樱花粉这个颜色把握得非常好。 是 Kate Spade 在国内就是被 MK 冲击的有点太猛了，很多女生都会选 MK 的包，但其实价位 Kate Spade 跟 MK 是差不多的哈。 差不多的，对对对， Kate Spade 可能还稍微便宜一点，然后你看会有一些很可爱的设计，每一季都像这小鳄鱼。 小鳄鱼太可爱了呀， 是一个竹编的，你这个夏天拎到海边去， 它那个水果篮也很可爱。 对对对，但就这种包我觉得小鳄鱼可能还稍微使用率高一些，但是那个水果篮就会你买回家可能 不明所以哈。 对对，就会放着，但像这种包使用的频率其实还是挺高的。 这个更像花盆， 也有一些比较实用的通勤款，包括这个 flamingo 的元素， 这种很难搭配好吧。 像这种陈慧琳上一次来上你节目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是， 对，还有这小菠萝，3D 菠萝包， 小菠萝， 这其实这小菠萝就是 Louis Vuitton 那个 Vanity 的变形， 嗯， 对，是一个水桶类型的。 这小菠萝参加 party 的时候会有一些聚会，很别致， 非常吸睛。 嗯， 好吧，这些都是价格相对亲民一些的小众包包，但是有些品牌其实现在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对， 所以也算不上小众，只不过价格可能会更加接地气儿一些。 是。 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花很长时间盘点了一下最近值得入手的秋冬款的包包，希望你们都有好好的收下这一份种草名单。 哎， 然后呢，不要太贪心，挑那么一款或者两款， 每年买一只包还是可以的， 给自己一些配额。 对 对，有一些选择，然后抛弃掉一些可能真的不太适合你或者实用性没有那么高的包包。 特别是最近该过生日的朋友，可以好好的看一看，然后没事就给你的好朋友发一发，你觉得这款包怎么样？ 你可以在朋友圈艾特 这些人。就是最近不过生日，也可以找一些理由， 是吧？ 然后去，比如说，哎呀，该冬天了，该秋天了， 该换季了， 对，该换季 了， 对。 好，节目的最后，在晚上6:47，依然还要送给大家一段视频。 嗯， 讲到的可能还是刚才在放那个趣味视频的相关的话题，就是看那个《延禧攻略》的时候，很多人在弹幕上都说富察傅恒是福尔康的爸爸。 哦，对， 对吧？对吧？对吧？ 孩子叫福安康嘛？ 对对对对、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通过这段视频来了解一下历史上是怎么回事的。那么今天的《潮流梦工厂》就是这样啦，稍后为你带来《活力牛街客》，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拜拜 拜拜。 《延禧攻略》的势头真的有点大，哪儿哪儿都有讨论的声音，以往都是以德报怨的玛丽苏是女主角，这部剧是有仇必报的社会解女主角，谁听她她就会加倍反击，目前为止她至少已经给7个角色发了便条。 Legendary。 至于剧情一言以蔽之，少女进宫查案复仇，结果被皇后感化，升级打怪，从一介宫女步步高升到皇贵妃，相助乾隆上市。大家发现这些剧串起来完全可以组成一个清宫宇宙。《甄嬛传》开头介绍《延禧攻略》加《如懿传》《还珠格格》收官。雍正元年，雍正皇帝和甄嬛发生了一点爱情故事，但是甄嬛想要上位必须要过关斩将，一个是华妃，朝廷重臣年羹尧的姊妹，一个是皇后，佛口蛇心的乌拉那拉氏。但是甄嬛一路通关升级，黑化之后横扫千军，两座大山轰然倒塌。 KO。 到了《延禧攻略》，甄嬛已经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如懿传》的太后也是甄嬛，《还珠格格》的太后还是甄嬛，是的，都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且甄嬛和四阿哥弘历早早相识，后来他收养了弘历，从他当上皇帝，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理所当然当上了太后。乾隆在《延禧攻略》里升到了男主角的位置，《如懿传》的男主角也是乾隆，《还珠格格》当然也是乾隆。乾隆皇帝登基的时候册封了两个女人，左为皇后富察氏，右为乌拉那拉青樱，也是这两个人在《延禧攻略》和《如懿传》担当了大任。如果大家了解《如懿传》的话，这两部剧讲的都是乾隆后宫，但是故事却是相反的。《如懿传》的女主角是乌拉那拉皇后，反派人物是令妃加富察皇后；《延禧攻略》的女主角是令妃，女主角的白月光是富察皇后，反派人物是奎发那拉皇后。乌拉那拉皇后和奎发那拉皇后是一个人，历史记载不同。因为《延禧攻略》的播出，大家翻出历史，发现富察皇后真的就是乾隆一生的白月光。 第一次啊，总是令人难忘，因为呢，它是无法复制。富察氏就是乾隆的初恋，跟富察在一起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乾隆头脑中永难磨灭的记忆。 在《甄嬛传》里，甄嬛就表示出了对富察氏的忠义。 朕知道你也喜欢富察氏，富察氏比弘历还小一岁，却也稳重， 巧了，历史上的乾隆皇太后也是非常容易富察皇后，因为人家把自己当亲妈一样照顾。 是他对这个老太后的态度。乾隆朝这个老太后出身比较低微，那么皇后呢，出身名门，应该说这娘俩啊，性格反差很大，应该是很难相处。但是皇后呢，从心眼里把这个婆婆呀当成自己的亲妈，对皇太后的照顾那是无微不至。 《延禧攻略》的富察皇后是秦岚，这位皇后是标准的母仪天下，什么大气温婉、深明大义、敦重文静都可以用在她的身上。而且皇帝在万千后宫里只 pick 皇后一个人，而《如懿传》的富察氏皇后是董洁，她在《如懿传》里是一个特别苦命的人，和皇帝没有爱情，受人挑唆和女主角不对付，临终之前还被乾隆认为坏事做尽，皇帝在她去世以后才醒悟过来。哇，《甄嬛传》里皇后一休就是乌拉那拉氏，她想把侄女青樱介绍给三阿哥，但三阿哥瞧不上她，青樱成了弃子，皇后就想把她指给四阿哥借机羞辱。《如懿传》是《甄嬛传》的续集，是的，《甄嬛传》里被嫌弃的青樱就是《如懿传》里的如懿，就是周迅，她是富察去世以后的继后。《延禧攻略》的辉发那拉氏皇后是哲师曼，按照这部剧的设定，她因为家破人亡而黑化，预告看起来也是大 boss 路线，皇帝也挺中意她的样子，所以富察氏和乌拉那拉氏哪个才是乾隆的真爱，可能只有乾隆本人可以回答。然后再说说我们熟悉的令妃，比起富察皇后和乌拉那拉皇后，她才是乾隆后宫最逆袭的范例，从一介包衣奴才步步高升到皇贵妃。乾隆在位60年，后宫最终的掌权者是她，儿子成了嘉庆皇帝，自己被追封皇后，妥妥的大女主开挂人生。一个孝到最后的女人怎么可能是傻白甜？所以小时候看令妃善解人意，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在这几年幡然醒悟了，在皇帝面前她是高情商会讲话的小仙女，到了皇后面前就是心机 girl 本人。皇后对来历不明的小燕子表示十万分怀疑， 她和皇上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我怎么瞧着一点都不像。 令妃实力甩锅， 皇上自己说的。 你再说一遍。皇后不信令妃的说辞，言辞狠厉教训了她，转头令妃就对皇帝告状， 说小燕子这事有诈，查出真相要 怎么样， 要砍小燕子和我的脑袋。 你再说一遍。加上她30岁才开始生孩子，10年里生了4子2女6个孩子，包括15、22个嘉庆皇帝，在封建社会的帝王家，这个主子真的太争气了。这位余贵人就是《如懿传》里的海兰，她《延禧攻略》里是一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小白兔，但是《如懿传》的她是最能和如懿彼此信任扶持的人。本人在历史上没啥存在感，但是她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5阿哥永琪，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的《还珠格格》。《还珠格格》开篇的时候已经是乾隆24年，那时候富察皇后已经去世差不多10年。乾隆皇帝为什么没有去济南接夏雨荷回宫？就是因为富察皇后去世，他来不及享风月之事。 朕又去过济南，想去接你，不巧又偏偏碰上孝贤皇后逝世，一点心情都没有了，那种风月之事也不能办了。 所以现任皇后是乌拉那拉氏，也就是《延禧攻略》里的佘诗曼饰演的贤妃。《还珠格格》第3部交代了她的结局。乾隆30年，皇帝南巡，她陪着皇帝下了江南。野史记载，乾隆要宠幸民间女子，皇后和皇帝发生争执，两人吵架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她写了血书，冒死向皇帝进谏，不可以带江南名妓夏莹莹回宫，闹到自断青丝的地步，这是满洲风俗的大忌。于是乾隆下令将皇后送回北京，收回所有册封，也就是剥夺了皇后、皇贵妃、贤贵妃和贤妃的品级，打入冷宫。他在第2年去世，然而还是没有得到皇帝的原谅，以皇贵妃的礼仪安葬，灵柩没有进入乾隆的御陵，直接葬在纯惠皇贵妃的墓穴里，没有享祭。最后再说一下傅恒大人，也就是尔康他爸，他是富察皇后的弟弟，官至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授1等重勇功，很厉害就对了。《还珠格格》第2部，乾隆亲自去南阳接他们一群人回家的时候，送了小燕子和紫薇一人一块免死金牌，只有立过战功的大臣才会拥有，整个朝廷只有2个人拥有，其中一位就是傅恒。《还珠格格》里既有福伦也有傅恒，尔康他妈是令妃的姐姐，按照道理是和傅恒八竿子打不着的，但是福尔康娶了皇帝女儿，福伦又是一个虚拟的人。历史上的傅恒有4个儿子，其中一个是鼎鼎有名的福康安，而福康安的哥哥福隆安娶了公主，所以琼瑶阿姨的福尔康大概是一个柔和的人设。终于说完了，就《甄嬛传》到《如懿传》《延禧攻略》《还珠格格》这几十年的剧情，清宫剧可以再讲几十年。相信机智的你们已经明白了这几部剧的关系，如果看不懂，回去复习一下《甄嬛传》和《还珠》。 相遇